意。当然我想用无助于跟牡蛎都是比较极端的哦，所以说不定有人是不适合这样的，有人可能需要更轻一点的药啊。不过以现在人的体质来讲，这个方子可能可以打准的几率不算很低哦，四五成说不定有。那所以这个方子的大概的这个辨证点我们知道了。那柴胡芍药汁这个四逆散这个名字啊，我想同学，我不晓得我要把同学看成是很初学的初学者，还是已经知道的，就是张仲景的方子里面称之为四逆的方子，在宋本里面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对不对？同学有没有这种印象？就是四逆汤在宋本里面是甘草干姜附子结构，对不对？那是手脚冰冷要暖阳气的。然后呢，四逆散在宋本里面是疏肝解郁的，柴胡芍药汁是甘草。那还有一个什么当归四逆汤，哎，同学，当归四逆汤虽然没有学到，但是希望同学不要有那种错解啊，因为其实我想大部分同学也不会搞错。就是说如果是茯苓四逆汤，就是茯苓四逆汤里面加茯苓嘛，对不对？可是当归四逆汤并不是四逆汤里面加当归，这同学都知道吧？就当归四逆汤是桂枝汤结构里面再加细辛啊、木通啊那些东西，所以当归四逆汤是桂枝汤加味，然后用桂枝汤的那个结构去做处理这个厥阴肝经的东西，就是桂枝当归结构。那所以这宋本里面的三种有四逆的方剂，其实都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方剂啊。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当然我绝不会认为每位同学都不知道，但有的时候好像跟人家讲到当归四逆汤的时候，他就说哦好，那我四逆汤我就加当归，就让人觉得一愣哈，就是当归四逆汤跟四逆汤是非常不同种的方剂啊，所以稍微就是小小提一下这样子。那柴胡芍药汁是甘草汤，在临床上面呢，目前为止我们觉得它最适合处理的是什么呢？就像柴胡芍药汁甘草汤是今天我们临床上面觉得胆结石最好用的方子。其实胆结石啊，张仲景的方子，凡是少阳区块的药方呢，几乎都是对胆结石很好的。但是呢，我们就要考虑的是，怎么样把胆结石弄出来，这个人是受的这个折磨是最少的。就像是胆结石，如果你要把它拔出来，大柴胡汤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它里面有芍药、有柴胡、有枳实，还有大黄呢。所以就是好像大柴胡汤拔胆结石，就好像我们拿那个什么东西通马桶，有一个吸盘一样的东西通马桶那样子，就啪啪啪啪把胆结石就拔出来了。所以基本上张仲景的大柴胡汤拔胆结石的效果可能是最强的，但是正因为它最强，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封印啊，因为很痛，他那样子拔胆结石会把人的胆管拉伤，就是会受伤的，所以这样子的做法我们不敢用了，所以我们就退回来。那退回来的话，就是如果不用柴胡芍药汁甘草汤，还有一派的医生是怎么样用呢？就是把这个小柴胡汤里面加味，因为小柴胡汤它到底能够让胆的这个地方好一点。那我们大概是这样子分啊，就是结石，胆的结石呢，西医的世界会觉得说有一些结石是比较偏于脂肪结块的，有一些结石是比较偏于矿物结块的。那能够让矿物结块的结石比较软下、比较溶掉变小一点的药是芒硝，所以张仲景有一个柴胡加芒硝汤，就是如果是矿物类的结石我们就用芒硝。那如果是脂肪类的结石的话，那比较代表性的药是鸡内金啊，就是鸡胗的皮晒干。那鸡内金我比较喜欢用生的啊，因为我觉得熟的好像效果比较弱一点。那鸡的那个素囊不是吞一些沙子嘛，对不对？然后在那边磨啊磨的，把它磨食物嘛，所以就可以把这些块状的东西都磨掉啊。那所以呢，柴胡系的方剂里面加一点芒硝，但芒硝你顶多加到你大便有点软就好了，你不要加到每天拉稀哦，那个胆结石还没好人就已经坏了。那这个 就是加一点点芒硝，然后再加鸡内金，这样子吃着吃着，通常胆结石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就最后就容易排出来，是这样子。那以排石的效果来讲，跟长期吃这件事来讲，小柴胡汤怎么可能比得上四逆散？因为四逆散有芍药，它比较不会伤肝阴，所以它能够服用的期间就比小柴胡汤会久。那并且四逆散里面的芍药跟枳实都是排石非常需要的药，芍药让它能够松，这样才不会痛，枳实让它能够紧，这样子食材最后才挤得出来。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构这么漂亮，那要加什么？那就加帮忙化石的药。那刚刚讲的鸡内金是一味，然后还有一位叫海金沙，就是海里面挖出来的金块沙子。那个海金沙是一种好像蕨类的这个孢子类的东西，那吃下去以后它会让结石比较碎掉，会比较好用。所以我们说加四金是一定的，鸡内金、海金沙还有郁金跟金钱草。那郁金的话，我们会认为结石啊，这个人一定身体是哪里有闷到，所以他气才会不通，所以用比较会开郁的药来通他的肝胆啊，就是觉得肝胆有那个肉体的肝胆有淤塞不通的时候，用郁金是常常有的。因为柴胡用来疏肝利胆，那个是气分的肝胆，那实质的肝胆的话用郁金很多的。那所以就金钱草、海金沙、郁金、鸡内金这四金都加。但如果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或者是四逆散里面加了这四金的话，基本上不加芒硝也不太要紧，就是吃一段时间那个结石会慢慢碎掉，然后慢慢溶小一点，然后它就这样每天这样挤啊挤的就排掉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结构算是处理胆结石非常好的。那当然如果临时胆结石剧痛的话，那怎么样？芍药甘草汤嘛，啊，大家的老朋友就是那样。因为我觉得在这种时候会特别觉得芍药甘草汤这两味药啊，不怎么了不起的一个方子，蛮厉害的耶。就是因为西医的吗啡没有这么有效，就是比吗啡厉害啊，所以就这样用。所以大概这样子来看待这个方子的话，那临床上面的可使用范围啊，就是同学可以自己回去思考看看，推扩看看，就是说这个人他的身体的各种病有没有挂到少阳区。那如果有挂到这个内经里面说的胆腑病的话，那就可以考虑张仲景的胆腑药，这个芍药枳实，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啊，那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结构。那这个结构到了后世啊，就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发挥。那这个再来几条我们把它结束啊。他说如果第六条呢，他说若以吐下啊，这个以的话宋本是写已经的已了啊。他说如果这个少阳病呢已经被吐过、下过、被发汗过，用了温针啊，那温针的这个伤害的话，我们可能之后的那个火逆十几条会讲。那用了这些不正当的治法之后呢，他就开始言语了，开始胡言乱语乱讲话了。那当然是一个比较偏热啊，因为血热或者气分热都可能言语，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实际上什么状况。他说如果柴胡汤症罢了，就是这个柴胡汤症已经不再存在了，那这个就叫做已经被医坏了。一旦他原来，就算他原来是少阳病，他如果已经医坏了，变成不再具有少阳病的特征了，那这时候你再开柴胡汤就没有用了啊，所以就不要再开了。那不开柴胡汤的话，这怎么知饭合逆，以法救之啊？就张仲景有很多救逆的方法，就是啊，误下了之后人会变怎么样，我们已经看到不少了。误汗了之后人会怎么样也看到不少了。那这个接下来用了这个温针啊产生的火逆现象，那不久之后也会学到。所以就是这些错误治疗产生的问题呢啊，就照错误治疗产生的问题来处理。那至于说已经没有柴胡症了，那柴胡汤也不用开了，所以柴胡汤就没用了，这样子。那其实张仲景这本书啊，尤其是太阳篇吧，不过六经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张仲景的书后代人在中医在读的时候啊，会觉得说怎么这个人写书是这样的，直接治感冒的内容还没有占到一半，这个救人家怎么医坏的内容反而超过一半，就会觉得张仲景这个人怎么 活在这么负面的世界啊。可是有的时候，可是到了今天会觉得好像风水轮流转，又让人觉得张仲景这些所谓救逆的方法变得很有用了。就是因为现在有些病人他可能一开始就看过别的医生哦，无论是中医或者西医，然后就先被医坏，然后再回来，然后就等到你这时候你再看就觉得哦，这已经被医坏了。那张仲景这些状况就变得好像哦，幸好他有血，不然的话我们没有一个参考的标准。所以看来啊，他写这些内容也是一个蛮合情合理的，就是你不能要求病人第一个医生就看到张仲景，他可能之前已经看过很多医生，然后他看过的很多医生可能有很多医生没有，因为如果那个医生把他医好，那天下太平，可是如果那个医生没有把他医好，就代表被医坏了。那这个医坏的痕迹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如果大家心里头没有一个底，还是不太好嘛。所以这些事情就还是要知道一下，因为像昨天就有班上同学说什么他妈妈去看一个医生，那医生在补脾胃的药里面啊加了一些什么天门冬啊黄连啊，就他妈妈吃了就胃痛。那其实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体质比较寒吧，所以稍微加一点寒药就已经撑不住了。那这样子至少我们对于很多别的医生造成的状况可能心里还要稍微有一点底。不过这些东西也不能说张仲景可以完全交给我们了，因为张仲景那个时代医坏人的方法还蛮单纯的，就误汗啊误下呀、啊、然后什么还有火针啊这些东西。那我们今天医坏的状况可能比较复杂一点。那再来第七条，他说三阳合并，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木合则汗。宋本就到这里为止，然后后面那个什么上焦不通啊小柴胡汤宋本都没有。那后面那两句没有的话，这条到底是放在那边干什么的？就所以就在宋本的世界好像这条就不知道在干什么了，他可能只是介绍一个，在宋本的世界就介绍一个辩证吧。那我们现在因为是趁着焦柴胡汤先来读少阳篇，所以这条读起来可能会吃力一点，因为太阳、阳明、少阳这个三阳合并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另外开一个主题来讲的，就是在太阳篇里头或者是阳明篇里头都有三阳合并啊两阳合并啊之类的这些状况。那把那些东西都一起来看的话，比较容易让我们理解三阳合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我们现在只是从少阳篇这里看到三阳合并，那我就不太能够介绍症状，只能够讲一下它的定义。它三阳合并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同时太阳经、阳明经、少阳经都在一起生病，就这样子，就都有邪气，这个邪气弥漫到三阳合并的状态。那当这个邪气弥漫成这个状态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这个特征称之为脉浮大，上关上。这个脉，因为三阳合并的人他的脉通常都会比较大，跳得比较剧烈，因为他又会有太阳的调子，又会有阳明的调子，所以都会就是宏大有力是理所当然的啦。那当他宏大有力的时候，你会说这个脉鼓起来的地方啊，让人觉得说哎，有个地方怎么特别鼓。就是他说一般来讲我们把脉习惯上都会觉得关脉这个地方是最有力的嘛，那上面的寸跟下面的尺都比较没力嘛，对不对？或者我们用三个手指头把脉的时候就把这个三点的跳动嘛，对不对？可是呢他说三阳合并的时候遇到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是这个人在关上，就是还没有到寸口那么高，就是在关脉跟寸口之间有一坨脉啊好像特别的鼓出来。那这个关脉跟寸口之间这个脉啊特别的鼓出来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寸关之间寸关之间是这样子，一般我们的那个古典脉法讲到寸关之间的脉，这个上关上的脉是说关上是枕哪里啊， 是诊所谓的心下之机。就如果这个人胃部有什么，心下面这个胃啊，这个地方有什么肿块，什么心下脾啊之类的，这个时候比较会打到这个关上的脉，有一点突出来。那现在这个三阳合并，那我们已经知道它不是脾症，所以也不用讲到什么心下之机的问题了。那如果这个正中间的心下之机这个地方啊，没有东西可以谈的话，那同等的位置是哪里啊？那就是淋巴之机啦，就是身体的侧面，如果这个地方有堆到东西的话，它会有这个上关上的脉特别明显的状况。因为你我们本来要用柴胡汤，我们要把个弦脉嘛，对不对？那三阳合并的时候，这个人就是比较高的热度，那脉象也不会那么清楚的给你看到弦脉。那这个时候你要从里面找，就是到底它这个邪热区块到底是畅通的还是塞住的，那可能就要从这个上关上的脉当作是一个参考点，就是会觉得它的这个寸脉跟关脉，寸跟关之间还有一坨东西存在。那你又问他说有没有觉得胃这个地方胀得不舒服啊什么，又没有，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同等高度上面的这个邪热部位，就知道里面的这些淋巴呀，或者是无形的这个末网系统的世界可能有不通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区块呢，当然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把它当作是胁膏痛下的那个上焦了。那所以他就说啊，这是因为上焦塞住了，那要把上焦打通用什么药啊？用小柴胡汤是最代表的嘛啊。所以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理路上面来看待。那当然这地方还有留下一个疑问点，就是一个人在三阳合并的时候，他会爱睡觉，会嗜睡，然后呢他会一睡着就一身汗。这个一般的注解家在提到这个状况的时候都会说，哎呀，因为三阳合并热度很高，一定会把这个人烧到阴虚，所以阴虚的人会盗汗，所以睡着了会出汗。这样的说法你不能说它是绝对错，但是呢恐怕也没有到绝对对。怎么讲呢？就是不晓得同学有没有过那种人生体验啊，就是我们在睡觉这件事情，当然三阳合并会睡觉这件事情，如果你用西医的讲法很单纯，就是三阳合并的时候血液会很酸，血液很酸的人会嗜睡，就这样子，就他烧到这个人血液都发酸了，所以会就是这样子的人，这样的患者一定会嗜睡啊。那至于说木合则汗这件事情，就有一点推敲的余地了。就是说我们在之前读内经啊什么的时候，还是参观资料，不是有说一个人是不是内经哦，那是后代比较后代的说法，就是一个人是胆虚了就会不能睡觉，如果是胆热了就会很爱睡觉。所以这个木合则汗，它到底是三阳合并的昏沉，还是这个人的胆热，那这个就有一点疑问点。而胆热的睡觉呢，跟这个睡觉一睡着就一身汗这件事情又有一个相关性。就是像我们有的时候啊，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单纯的胆热嗜睡，同学有没有这种人生体验？可能偶尔有一些人会有，就是平常你可能不是一个有睡午觉的习惯的人，可是有一天呢，你就忽然觉得今天想要睡个午觉，然后你呢就觉得这个午觉睡得好奇怪哦，好像梦特别多，然后睡得全身热烘烘的，然后一醒来发现身体都要湿汗湿掉了。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就是莫名其妙的睡一个午觉，有时候一睡起来全身都汗湿的。其实这个汗就是三焦不通跟胆热睡觉的汗。那你说这个东西它是不是跟什么阴虚体质有关系？不一定啊、哦、所以单纯来讲的话，胆热加上三焦不通也有可能造成木合则汗的现象。那所以这条我们不太敢说它绝对是怎么样。那但是小柴胡汤可不可以解决呢啊、哦、就是 睡着了出一身汗，并且上关上的地方有一坨什么东西把得到的，那这样子用小柴胡汤是一个不错的方法。那或许如果在座有一些严厉的父母啊，觉得你家小孩睡太多了，然后就开始要给他吃小柴胡汤，那我觉得这就有点太猛了啊。就是当然不能说没有效，但是小孩子就让他多睡了 啊，就是那这个地方啊，就是所以这一条呢，就是临床上如果真的遇到的时候，就是如果你已经产生了一种，因为我们一般的所谓的嗜睡症，我们是把它放到少阴那边去治的。那就是说，因为少阴病是脉沉细但愚昧嘛，对不对？所以一般治疗嗜睡症，我们是用麻黄附子、细辛汤之类的。可是呢，有的时候这个嗜睡症要从少阳治，就是这种胆热耗眠的现象，在临床上还是会有啊。我们现在人好像失眠的问题比较多，对不对？爱睡的问题比较少一点。那但是我觉得少阴的嗜睡跟少阳的嗜睡啊，少阴的嗜睡它有一点像是，它不一定是呈现说这个人要睡着，而是少阴的嗜睡它根本整体是有一整串的情绪反应的，就是不想面对这个世界，不想面对我的工作，耐压力降到很低，觉得一醒来过日子压力就太大了，就是这是少阴的特征。那少阳的这种胆热的嗜睡，就这个人就觉得好像昏沉啊，然后觉得忍不住就是要打瞌睡那种调子，就是他的嗜睡，就少阴的嗜睡比较心理上面的那种感觉会比较多一点，那少阳的嗜睡好像比较肉体上，但我这不能说不敢说绝对啊，就是这调子上面可能还是分得出来的。那可能之后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同学自己用把脉啊或什么来稍微分判看看。那接下来呢，这个第八条啊，第九条就是算是历代住家眼中啊非常有名的垃圾条吧，就是说这两条到底写在那边干什么那种感觉。就是怎么讲呢，伤寒四五日无大热，其实这个桂林本写四五热已经算好了，如果是宋本他写六七日啊，简直不知道在写什么东西。因为我们上次有谈到过庄仲景算日子有两种算法，对不对？就是当张仲景写到六七日的意思，就是指一个感冒周期，根本不必论是传到哪一条经。就比如我们一般人感冒，可能感冒就是不是一个礼拜就是两个礼拜，对不对？就人的抵抗力周期就是以七天左右为一个周期，所以张仲景如果写六七日的话，就是在写一个感冒周期的意思。那如果张仲景写四五日的时候，就是在照《黄帝内经》的讲法哦，什么感冒第一天第二天还在太阳，第二天第三天在阳明，第三天第四天跑到少阳，这样子就是照六经顺传的理论在写。所以如果他像宋本写六七日的话，他注解起来就觉得很头大，因为六七日是不分经的感冒。那讲到四五日的话，四五日就是分经传的讲法，就是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那四五日就是少阳已经结束了。那如果照黄帝内经的说法，少阳传完传什么？传太阴，对不对？所以他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呢已经病过了少阳的阶段，然后他没有怎么发烧了，可是这个人呢却很躁烦，那他就说哦，这个代表他的病没有好，虽然烧退了可是病没有好，他是转入阴症了。那躁烦跟烦躁什么不一样？庄仲景的书里头啊，如果是强调躁的状况的话，我想那个人的样貌是跟烦是不一样的。就是烦的话是所感所见的所有事情都让这个人感到不爽快，这叫做烦，就是一个心理上的不爽快的感觉。那当然也有肉体上的不爽快，对不对？就是手放这也不舒服，放这也不舒服，然后牙齿觉得舌头觉得牙齿很不舒服，一直舔来舔去，就是嘴巴烦啊，就是都有。但是躁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人会有不自觉的多余的动作，叫做躁，就是一下子站起来，一下子坐下，然后这样抖抖抖抖抖抖叫做躁，这样子像抖腿就是基本，所以